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何俊仁，多谢大家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破迷信，讲真话。逢星期四晚，主持陶君衡、Anthony、阿龙，大军阀。 喂，好啦，又返嚟呢个大军阀嘅时间啦。咁呢就嗱讲，即係我哋开节目之前呢，我哋讲一啲即係嗰啲叫做系台务先啦，係咪？喂，咁我哋呢就而家个台呢就定咗，就係11月1号咁就呢就减网罪嘅。咁啊两周年话土伯。 係咁啊暂定暂定啫，因为仲搵緊呢个酒楼嘅。咁呢就係呢一个嘅伦敦大酒楼啦。 係伦敦大酒楼啦，暂定就係、 是。即係一年都去几镬㗎啦。 下一年都去几镬。咁啊志在就係想同大家呢唔同嘅一啲即係我哋嘅网友啦，係咪。其实我哋嘅諗法就係咁嘅，就係、是、想每个节目呢就开一围咁样，然之后呢自己嘅节目主持呢就同啲自己嘅听众呢就吹下水啊，倾下偈啊， 坐返嗰位。 坐返嗰位。就我哋就唔会有主家值嘅。我哋嘅概念呢就其实係好平等嘅。係咪？咁啊就希望呢一个大网聚里面呢就好平等咁样，真係有真真正正嘅交流。係咪？ 咁啊。咁啊所以如果想同阿龙坐呢，同 Anthony 坐呢、啊、你就即係报名喎。 去大军阀嗰位啦，係咪 ?send PM 俾阿龙或者係阿 Anthony。你唔好 send 俾我，因为我会甩流㗎、啊、我会。大佬、啊。 你太多 PM 啊嘛。 係我太多 PM。 女士优先。 咁、啊、如果想睇呢个咩就想要阿金英嘅小背心呢，就要 PM 阿金英啦。 话咁 佢就会招呼你㗎啦。咁、啊、如果你话想即係同阿谭博啊，即係即係有啲掌故啊，讲下以前啲旧嘢啊，即係其实喂咁你亦都可以 PM 我嘅，亦都系。 因为你 PM 谭博啊，不 PM 谭博係得嘅，佢係覆得好快。 佢会覆你，但佢唔会同你去 job notes 啊，即係或者会记人名嗰啲咁嘅嘢，佢唔会同你做 admin 嗰啲嘢嘛，系咪？ 都唔会嘅。咁、啊、佢平时都要登记都分㗎嘛，大佬。 咁唔好麻烦到佢啦。嗱、啊、所以呢即係有事搞我就放过谭博，系咪？喂，咁啊好啦，即係都差唔多啦。喂，咁但係呢就喂琴晚呢喂无端端又发生一件占王事件喎。不如我哋去段片先啦。 世界上冇永远嘅敌人。相信呢个时候小巴佬都好想有人声援。 翻红 van 喺落河坊对面霸街阻路好耐，仲越嚟越夸张啊！ 违泊车牌有乜问题？ 飘翁个小巴司机违例泊车，最终演变到小巴瘫痪旺角。救护团去到旺角朗豪酒店地下嘅站台度撑司机，街坊有抗议嘅司机话：差人一直放生，喺通菜街占据三四条行车线嘅潮乱啊！ 上海街 van 系咪潮乱？系曾经帮占领区搞二载嗰批司机啊！ 觉得应该一视同仁，要求差人去到潮乱红顶小巴站抄牌啊！有油尖旺区议员就话：呢一个有去荃湾、梨木树同埋石梨嘅小巴站头，深夜阻街严重，同先达隔篱嘅潮联小巴站同样都系旺角嘅交通黑点嚟噶。而且成日都收到朗豪坊小巴霸路嘅投诉。几年之前，旺角警区指挥官仲约过小巴业界代表商讨噶，不过就冇咩用啊。 今日好啦，即系其实咧呢一单嘢走出嚟之后，咁我哋有啲网友其实琴日嘅情况好混乱。因为一开始咧话有小巴车占旺啦，咁我听到嘅声音就係大家都好似係好幸灾乐祸嘅。 因为佢以为係、就是、当日 係啦 潮乱反呢个占中嗰班。 係啦。咁所以就话喂你都有今日啦，你都想有人帮手啦，你都想有人声援啦，就好似头先嗰段动新闻呢一开始嗰啲声音咁样。